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今天上午10点之后，主干道的车流量会逐渐上升，城区环路、各高速路临城区路段的交通压力会逐渐上升。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点01分57秒，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2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933期的榜单情况。首先，我们来听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第14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站吗？我停止的生命。 第13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无望回缩。 第12位，萧秉治爱过你多久就有多痛。 哗啦啦啦，午夜下着雨，响遍了最古的旋律。 第11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你。 第10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 为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第8位，陈立农，解码游戏。 给梦永远的起点。 第7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6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请远方我也 为西安琪，人气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与发现好我的每一天。 第4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3位，袁娅维，别废话。第2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33期全球榜一共有3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上榜5周的时间最好成绩是第3名，在上周滑落到了第14之后，本周再下一位排名第15。我们来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但愿他站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颗粒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来自李宗盛用60年的生命感怀写出对父亲那种复杂的亲情感受，每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平时的话，但组合在一起呢，就是让人无比的感动，感同身受的箴言。这首李宗盛新写的旧歌之后呢，继续向上一鸣，这首歌呢也是之前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上榜8周最好的成绩第5名，那本周排名第14，来听汪峰《时代的标记》。 墙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的新的玩具，岁月诉说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这儿吗？我清澈的生命在飞，在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泪水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幻灭成真理，春雨蒙蒙像咒力，散漫痛彻的交易。有人在这儿吗？不清澈的生命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第933期榜单排名末尾的几首歌呢，都在之前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最高季军李宗盛新写的旧歌，最高第五汪峰时代的标记，还有刚刚这首最高第四本周第13来自于张颖的贪恋。而这首歌呢，是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了14周的榜龄，继续成为恒星歌的同时呢，也成为了到目前为止本年度全球榜的最长上榜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12名，出现的是本期榜单第一首上榜新歌，来自于萧秉治，爱过你多久就有多痛。可能你会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其实呢，他就是 MP 魔幻力量的炎炎啊，是 MP 魔幻力量的主唱。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单飞发展的个人首张专辑《凡人》当中。 错怎么办？无法再重来。我怎么办？少了你的未来，谁能代替我亲吻你说晚安？哦，你怎么会手突然放开？你怎么会说不爱就不爱？原来承诺只是一时的快感。哗啦啦啦，午夜下着雨，像冰冷带走了相爱，只留下伤害。哦，会不是我最后的疼爱？别说对不起，都是我活该。只要你快乐，我会潇洒离开。哗啦啦啦，午夜下着雨。我亲吻你说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12名，来自于炎炎，萧秉治非常好听的这首《爱过你多久就有多痛》。 R&B 的曲风加之电子的元素和潮流的情歌旋律结合在一起。好，我们继续向上一名。这首歌呢，在这个位置出现呢，还是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本期榜单的最大降幅，上周的是亚军，那本周来到了第11名。那这一下子呢，就下滑了九个榜位。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李荣浩的《王牌冤家》。

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受云层遮挡，气温上升比较缓慢，最高气温28度，体感较舒适。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一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降雨对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交通会有一定影响，请朋友们提前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早上有轻雾，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川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资讯。近日，萧县汉画像石拓片展在北京81美术馆开幕。这次展出的汉画像石拓片中，萧县汉画像石陈列馆官方藏品50幅，萧县汉画学术馆民间藏品50幅，其中包括饮宴图、百戏图、追牛图等数件国家一级文物。萧县有着3000年的建城史、2000年的郡县史，大量的汉墓遗存在这里发掘。近年来，萧县境内抢救挖掘大型汉墓群多处，发掘汉墓数百座，而这些汉墓里出土了近千块汉画像石。这次展览持续数日，16件国家一级文物拓片在展览中展出。再来看，8月30号，作为第6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重要活动之一，首届北京当代艺术展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策展人邀请60位艺术家呈现重要作品，30多家画廊做出了有针对性的重点推介，将当代艺术中的精品推向世界。其中，江吉安的卷本工笔茶系列以回文诗的方式进行了绘画结构处理，所画静物与真实的物品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镜像关系。而蒋丽的窗外的风景系列以动物油为墨，在宣纸上作画，形成了特别的效果。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已有3个当代艺术博览会。北京当代艺术展是个新成员，这次展览想针对本土人群，将公众、企业、艺术家对接起来。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继续直播。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0点33分30秒。来继续来看我们的全新榜单，全球榜的933期榜上歌。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上周的第4名，本周滑落到了第10。我们来听 Jane Lee 李心一的这首《自我感觉还好》。 自问是肉身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无我，抑郁算什么？ 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追溯极清楚，但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学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都可自欺，天生斗士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做自己好，未学似你。学习辨认比想非同错，是自问身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心魔，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吗？自我都。 精神疾病困扰着很多的人群，李欣妮这首自我感觉还好，林夕呢以自己的经历写出歌词，金丽用嗓音一人分饰两角，展现出理性的自己和负面情绪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九名，终于出现了第933期全球榜第一首呈上升趋势的歌曲，这就是上周第11名，本周第9，前进两个榜位，也刷新了上榜4周以来的最好成绩。来听胡彦斌的这首《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已经在了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得学会收敛，都没聊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张感觉的无需可怜，反反复复的心酸，花的情酒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难，吃不了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命都 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已经在这这么多年，心着一点一点飘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挂在耳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到底谁会收敛，当没了答案，两个字都还以为这第一次妥协，分手背着哭着纪念，给我一层高的灯无需可怜，本本不不得的心酸，你画的前后也拍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真不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你努力不变，我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是你累的，不是我觉得默许，是因为疲倦，不能改的不安，对不起，对不起，惭愧，不是不敢承担，只够了想象走的勇敢。Yeah yeah yeah yeah， 恨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舍不了我分担一半。 谁的手中，从撕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摆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地裂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给梦难度在进阶，欢快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 有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给梦难度在进阶，欢快何时 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从此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不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已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黑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黑梦难度在境界。 其实这个我们听到的是在马来西亚方面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从偶像练习生成名 9% 成员陈立农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解码游戏新歌上榜排名第八。好，那下面我们要带来的是之前在北京方面中国榜上取得了冠军的好成绩，在全球榜上进榜第二周排名前进两位，第七名来自于张杰张碧晨一起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所演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 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人泪水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山前空口。当离开你心爱的一楼，是半推半就，都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你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除了直白简洁的情歌之外呢，也有很多更注重立意角度深邃厚重，会让人更多的联想回味这个歌词。比如说刚刚听到的《心之科学》、《人气的尾数》，还有这首薛之谦的《摩天大楼》，上榜已经有九个星期，本周成绩呢小幅回暖，上升一名，是排在第四。好，下面这首就厉害了，在完成了超强的四连冠之后呢，本周呢让出了头把交椅，小将两名排在季军的位置。我们来听933期全球榜第三名，来自于袁娅维的这首《别废话》。 天地无风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 息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也会为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我笑，不惧骄傲，给你露骨的笑，来对我华丽慰劳，冬秋无 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去年呢，毛不易一首《消愁》红遍华语音乐圈，成为最红新人。今年呢，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应运而生》，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平凡的一生》在全球榜上榜六个星期以来，成绩稳步攀升，本周呢来到了亚军的位置，成为冲冠的有力竞争者。当然呢，本期全球榜的冠军呢也有着超级实力，这就是陈奕迅今年的粤语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单曲《渐渐》，在上榜第四周成功登顶，恭喜 Eason。 那下个时段回来呢，我们要来共同关注一下933这期榜单的离榜歌和全球推荐歌曲。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昨日里为乜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承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最后变话题太俗套。

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教育部正组织编写修订普通高中各学科新教材。北京等已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省份，可以从明年新高一开始启用新教材，最迟2022年秋季，全国各地都使用新教材。今后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将以此为依据。再来看，昨天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日本时代小说巨匠藤泽周平作品集首批5种代表作。首批问世的5部作品是短篇集《黄昏清兵卫》、《引荐孤影超》、《引荐秋风潮》，被誉为藤泽文学金字塔的长篇小说《禅食语》，以及作家回忆写作生活的散文集《小说周边》。这是国内首次成规模的引进藤泽周平作品。除了《黄昏清兵卫》之外，其余都是中文简体字版首次面世。藤泽周平作品在日本累计销量已超2300多万册，多篇文章被收入日本中学语文课本，而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和话剧。他的一系列以底层武士为主角的时代小说，常以底层人的尊严之战、凡人的傲骨为主题。最后来看，近日2018网络安全人才市场状况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网络安全人才需求规模指数较17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 44.9%，与17年下半年环比增长了 9.4%。 不论是需求量还是供给量，北京都居网络安全人才相关数据之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58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每一期榜单呢，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新歌上榜呢，也有新的冠军，有升有降，当然呢，也会有退出竞争离榜的。第933期榜单的3首上榜歌对应的3首下榜歌，那本周呢，这3首离开榜单的歌曲呢，还是有这个各自的遗憾。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取得了榜单的最大升幅，从第15上升到的第6，但是一周之后呢就消失不见了。我们来听吴亦凡的这首《天地》。 坐家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 走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我朝思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有时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天地，我从不讲究我的命运。遵从那规矩，世界与我远离，有些事放心底，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凑一副户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 听到的是本周李榜吴亦凡的天地。那下面这首李榜歌呢，首先这个歌手有着超人气，从偶像练习生出道，其次呢，这首歌在除了以粤语歌为主的香港方面的榜单之外，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都有着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在家乡打榜，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占据了多周的冠军，但是在全球榜上呢，只亮相了一周便匆匆离榜，不知道在之后还有没有重新回来的可能。我们来听上周以第十二名的成绩上榜，本周下榜，来自于游长靖的这首《傲红尘》。 满天无边孤帆在港，独行无依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化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一双手被你牵着，就把人进去烦恼，留下一丝丝清浅梦绕，在心里回旋轻跳，总想潜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一张，下一种种不及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满天无边孤帆 一个，心不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就把人海去了明朝，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不年少更逍遥。满天心无依靠，城府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地球像无限的带，未来是无尽的课，你纵细若要问我，我愿解释给你看。例如别忙着长大，大人问题极心惊，考起我交不出答案。这夜听着你脉搏，却有竟找到答案。世上最大只得一个，差日牵手想学回家，美食跑可与你学下，差日奔波旅觅游客，在我家三轮车有家，无限盛事你好吗？上门大科学，实情是全域摸索，记住某人你爱眼连一颗心声都准确，有日你亦会大个，印象里大概爸爸都应给妈妈责怪过，多宽松是我的错。你待我越无大细，我越感激多似我，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想学回家，美食跑可与你学下，他日登高你亦成家，便明白另有发现吗？ 越感激多似爱。以后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食泡可与你喝，他日等到你亦成家，便明白另有发现吗。 陈柏宇《无限大》在全球榜上取得了5周的榜龄最高第5名的成绩，在本周呢可以说是有着双重失落了，不仅离开了榜单，而且呢在全球榜这个推荐方面呢，香港电台的推荐曲也从这首《无限大》转为了刚刚上榜2周掀起的人气的尾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全球推荐歌。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呢，是一支成立了10年的双人组，之前呢也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取得好成绩。我们来听东宇哲的这首《黑白说》。 原来听说聪明的人爱装糊涂，听说让你幸福的人会出现，原来听说鱼缸里的鱼它会哭，妈妈说随便听来的事情可能有毒，听说听说 听说听说， 你听谁说 你听谁说， 听说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我没听说 我没听说， 别影响我 别影响我， 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起我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天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来的位置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答案和女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冲动最永恒的夜晚，不 to the west side. Back it up, so we wishing daytime. 我只为你存在。妈妈说过，任何事被轻易说不可能。就算感觉坚持，看到生命变得太深。妈妈说过，懂得闯浪才是真的人生。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听我答案和你爱的位置在你眼前。刚说出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听到的是本周上海方面的推荐曲《星光 Moonlight》，有着超燃 rap 和非常好听的 hook， 分别由潘玮柏和袁娅维来演唱。这也是潘玮柏在这个《异类》这专辑之后今年的重磅单曲。好，在北京方面的推荐曲呢，仍然是属于张靓颖的《贪恋》，而广东方面的推荐歌曲呢，仍然属于王子健，不过呢是另外一首新歌，那也是他的个人音乐会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这首《一起长大》。 说穿生活让我们都疲惫，别介意每次终约不成的聚会，说为了成长啊，是不是要懂得孤单，到什么时候我们再喝一杯。谁不曾有过那些小小误会，正因为你是我好朋友，所以没所谓。回想放肆无比那个自己，有一点后悔。如果忘了最初的简单，你会不会陪我找回？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一起长大，就算这世界不经不觉已变得好复杂，坐在现实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步伐，至少可与你不顾形象地说一些蠢话。排队的合照，人们都在炫耀，留得住真实的好朋友是否更重要？就算爱情工作那些成功不一定得到，希望你还记得有些人曾经陪你大哭大笑。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一起长大，心想的说一些蠢话。